到这种神秘的密探。唔识停工，经常见到的树呐。到甜甜会接到甜的泰山。云本县风起来的西蒙斯街。呀哈，街道有乜嘅改变哦？不管是树呐，也是沙漠，雪梯也是高山洞。韩国连城会的海带没空用，地球方的大家微笑，都是根本人类探险过的。呀哈，所有的微笑，人类都到位到位。 嗯，也是太天高张哎，沙漠连一线的毛不人破解的神秘事件，怎么留不来？ 等下发现咩无效啊？ 好的啦，好的啦，不少外张潜到来参详啊。地球案发，我相信听众还有某本人发现的某件也是神秘的地方。 错的，总爱拜托哆啦 A 梦，应该就潜到暗的地方诶。 哆啦 A 梦， 故事告经典笔主，大家听下落去某件旅行探险。 好啊，就按用接听诶。 有人都无啊，太勇。 冇可能啦，唔等用做在青菜给天亚做事情呢。阿笨， 好啦，哆啦 A 梦，人家全都无见啦，希望啊天都不会分跑步大事啦。 我想系一个未来的机器人，能够共移动的。 求啦，万能的哆啦太明神。 我了冇讲的啦，地球方稍等下哈，大家所猜都本人类探险过的啦。 唔过，冇天差。做人真够善忙情况呐！你出生空气了没？无好啊！ 捣乱你呢！ 叫他出来！ 厉害！你看，也是叫人阿妈铜锣声，唔见得跟人讲的。哈哈，本来都积极放弃的，又要跟黑帮还难得咯。再再来去买铜锣声哦！ 唔可能。还讲我用好好的情况呐，再坚持下去，无天就会穿到无本嘅发现国嘅毛巾呐。 好好的情况呐啦。 三、二、一。 水银秘籍，白沙。 给恁认错微信，寄不了 TQ 的相片传转来抄嘛？ 抄啦！ 哦，哇，俺今日传转来哟，也翕到很清楚哦。有要条相片，听到前面都无见抄嘛？ 哪有俺讲？俺老 TQ 方大家所在都翕下来，可能要翕几下半钟。唔错，无天要翕几下半万张相片哦。 几下百万种哦！ 我看清楚有个相片，唔对，我用几多日、几多只礼拜，也系几多只日，韩国无天都明，大家都听唔到。 都还蛮吃亏呐，不过要做生意吧啦。就算像俺一生，你没有做本看哦。 唔确定哦，你就真给俺讲攀附诶。 也没言语之意，俺没知道当生气啊。是讲真件做得发现太无劲，还做得去探险，唔去动针嘿。就算用太贵个醋噶，下面知道有去吃可能会打车。 好，伊个唔记件接天嘞，挨出浪山树啦。 哆啦 A 梦，唔知几意思的你好朋友。 听下嘛，我要调整一下面上的贵托，然后可以用个长势排除，以及做眼底纹面沙边，这样你所猜。也是苏南高山天气，也是沙漠，不卡有地皮。 嗯，该就先收天皮族天气来吃吗？ 可以找好办法不？也哈几件老皮人对应土壤晒到皮族当风诶，来到太西洋过后，再过改变皮土，一步步经过皮族材料进行探索啦。开始吸收。啊！ 很赞哦，是苏南呢。 木头整个前面木十多，前后都在三天一张木牌。 从来唔是工业发现工业不用，也系骨头的骨架。好，咱今朝请到当做的。 太强哦！ 用的啊！ 你做得起人爱买只东西做来无啊？ 特别有事情爱莫喊出惊险外去。这条叫我用的呢， 鬼眼神的乌糟糟呢。明明我们卡做唔得小叫的啦！啊，有乜安呢？你这件腰都起唔起来的嘿？虽然你这件当初的歌，不过我实在无办法让你做梦的事情。 什么狗狗？安子西哦！ 安子西哦！哎，憨哎，买得位烟草，想帮我清平爷啦。哎，啥啥啥啦？你咩当妒忌嘿？来说烟草啦，唔过先讲好，唔做唔得听我做木卡哦。好，讲听你哦。是你哦，等一下。来啊！虽然乌糟糟，不过详细看哦，那条绳都当真的叫人呢。啊！呀，做唔得天啊，同时给你啦！我今日做么个调查秘书？怎么了哦？希望做得不好，心里照顾。哎呦，俺都相骗的呀！ 因为听到的来唔查看的，故说俺出现毛飞船也着相骗的。 好啊，俺可是详细检查相骗了。 俺没出伤哦。 没伤哎。 我说问到两啥 是你了，那个车停在转路呀，我也快要出去。 没这个讲，你对我头不是个发的，我那个母女有可能一直安阳太是个皮包的没啊？ 皮包的？哎，我吓一下，我没看到阿妹的皮包的啦。 哈，这天中那个丁云红转来的路红妹不见得，你不靠的财产全部都跌败呀。 出来过后，就才再行进来嘿。 我妈记得呢，天生的东岸眼盲疲乏，这记唔得嘞啦。 你用电灯来？ 伊枪劈到嘛个东西耶？ 伊枪会木卡喺方向呢？ 宋江先通过去看那啦。 你今条叫我用的呢？ 你冇来呀？ 冲啦！我想到诶，因为天使跳烟，我接了点咪是凤跳扮演兵呐。 大白都跳色。 啊，这叫叫一百，叫叫一百咩？ 叫诶，茫茫风筝都放诶度诶。 冲啦！刚下因为了咪出火烧，咪啊手拳诶哦，支持就当当人滴解看。结果我这本人送到顺路大连去，后面我这点咪跌倒啦。请到嘞，哈！你别以为你们家全部给拆散呢。 阿妹，我有件事情想要让你参详。一条桥，迄东财国的流浪桥，因做得照顾机来报答一份恩情嘛。 哎呦！ 很惨啊，就像连本梦琼瑶，木卡不是偷偷在那里叫的。咬多便便，就来给耳朵便便啦！ 好啊！ 哈！ 韩江里哟。 来这里喽！啊？ 阿爸，你在哪呀？ 你在来了？ 要调叫的那位来啊？ 对，根本已经开始哦，伊就还没开始叫的了。 你好，眼都变变。 嗯，做唔对咯。 哦。 虽然当帅哥，还是老几标准原来的地方。 用的呢？ 嘛该用的咯，因为眼眉听出唔很。嗯。 老公， 嘛该事情。 无上了条暗帅哥的叫的，你唔想学佮咩？ 啊。没啦，你知道做点休息，解决没问题啦。 阿门， 阿门。提亚条火巴，他讲有一个连牙齿都唔敢挖，咸个太无见。特别是有一个铁骨，他反用过个硬硬之毒。 哇，很脏哦。 不管如何，我拄到几多困难，但他用碳片吹，都会同心协力。通过南关站走得了。 用板信呐。 我巴肚一枪有冇个东西呢？ 还搞声音，他注意定位哦。快快出！ 本人告别，降临来到嘅飞猪老爷。 看神秘的风景，看紧张的气氛，无论态势都做得安全享受的冒险游乐园，欢迎来到飞猪乐园。 哎呦，也算是没个魔镜啦， 不敢骗你了， 厉害了，不然要不怎么用啊？ 不啰嗦， 好走。 魔镜根本没损害呢。哇， 你来扮梦啊！不过无天梦都讲个系有样诶，毛巾根本就无损彩耶。啊，便便，你用个相机呢？你知道毛巾真紧损彩嘿？哎，讲个没错，听说损彩少么？俺不呀，人也穷好衰啦，俺完了。 安住西哦！ 啊！ 哎，太凶啊！你个思想外面挺难看的啦，你要多老便便好脏做的咯。 啊！ 还有规矩的叫话哦。 哆啦 A 梦，人面孔有翻色。 首先，许叔送你个相片呢。 许叔送你，什么个？ 种错眼睛型啦，大部分都懂鼻祖天气。 你就有牙齿吗？ 应该有啦。 很赞吗？哆啦 A 梦，请你提鼻祖天气差不多要拍出几多张相片？ 一张相片平均来讲，大约个系三平方公里，嗰个差不多要有930万张啦。 啊啊！930万张！ 唔该，精神地位啦，唔系做出最好心理准备嘅系。营养的没太 用，我竟然分体了，赶紧来调查漳州的，希望皇家都会到的。 莫拿去甲北听很较好啦。 啊！用的呢？ 啊！眼片无 心爱的，免落去变变麦鸡哟。 哎呦，麦都弄高高的。啊，也许麦鸡。哎，孙老大有在空梯。 老爷给蔬菜烹太出了困难啦。我是岩生毛啊。 唔错，听说认错的东西啦。 也有事休息一下，有免摄相机。太兄，唔拿灯也装相片，对灯也一片，谢谢。 哎呀嘿， 听俺那么听懂哦。嗯嗯 嗯，哈哈。啊！有上凶呢，还可以提用用书拿地图，屏幕色惨啦，一定去看有姿色。 我是个爱那样一呢。 要我还去提白看到，还提肥猪的哪只气味呢？ 提肥猪总铺的苏纳度， 肥猪总铺什么？哦，给可能就还是演苏纳。 讲是演苏纳， 给什么干呢？ 市面上的意思就是好饰演的苏纳，提肥猪总铺的没有只苏纳。因为蛋糕从台本完成看不得，故所有的天气微生是显唔到嘅。 耶，落去暗呢，因为我嘅微生唔会输到完成嘅样样咩？ 阿子西哦， 阿子西哦， 总算做到钱都冇见呢。 哈哈，阿子西同你太假，两个人大早就出发啦。 阿子嘅阿子太哟。 条机会可以来动钱呢， 就系啊， 伊是来买某种假嘅主意。 讲乜嘅？ 不然就系啊。他们想出去拜年呢，太假波叔。 一、 二、三、 四、 五。 嗯，唔系单枪四散人听听吓。 很奇怪哦， 刚下正经糖豆永远系五呢。 啊。帮夫唔识猜哦，唔记得老七甲生落去啦。 哎呦，关系就五三年了呢。家就像倒了嘴耶，你太甲算命一摆去探险。 好，水姨妹，一摆按落去个蔬菜，就系人类庆祝个百年天，也就系人讲个地主太溜。对演故事台，就本蒙山演简单的苏纳度，有一撮神秘的奇人杀相。 这么厉害，这片有乜个宝贝黑幕啊？ 唔，我想补充一种莫大莫大的事情啦。嗯，真正的目的是要体验又紧张又刺激的太冒险。 因为一下都给只蔬菜就跳冇神奇的，故说留100公里，用自家的双脚去探险，来去去里莫跑100公里的蔬菜。要到都准备好些嘛。 好诶。 嗯，好诶。 没问题耶。 来啦，太梦想要开始了。哇，我都来了。 你这个面貌给老。 真的哦。 色彩很强哦！ 哇！ 是肥猪！哎，太假，来到真正的肥猪的草帽！哇！便便哥，我们今天出发啦！ 好啊，跟人头就来去！探险队出发！ What? 上那么很强啊！ 啊，等一下哦。因为连一只野猪都冇看到，伊是来跟踪秋子的感觉都冇。 那等于已经在倒位啦，唔敢变变，按上网向前行，我留去复习张错啊。 有一天当初的事情唔记得来啦，哆啦 A 梦将老师伊门拿出来啦。 那做嘛该啦？ 我唔记得老人分口去空气来，我再去空气来。 他们想要欺负，就不破坏枪的啦。 我太太就进来了。好的咯，好的还忙不完没发现。 你要去哪里啊？ 去飞猪。 记得睡觉前要转来哈。 啊？去飞猪？ 好嘞，太赶快进行嘞，继续前进。 还有面皮安尼讲。 太太啦，我唔记得夏天今日嘅演员刚好节目留样嘅时间呢，我天天就转来啊。 但是太太过载啦，完全冇够想去搞黑嘅探险水人。 好啦，太太，我哋要再个出发咯。 哆啦 A 梦，我水伊门做得真厉害嘛。 啊，你是用咩爱呀？ 先等一下。我不准的，这个有水印门的哦。 不过。 想要上厕所哦。我不是唐哥半路再装一上厕所的唐片水了。唐后卫哦，好你把黑工喊牛人半路的转付卡，本台也听说打必须，不管哪个理由就穷用了。 唐父，我拢讲啦。 哪个事情啊？莫去啊！唔讲啊，没去。啊，天都佛寺餐厅，我该做副卡。哆啦 A 梦啊，做在老人家随意门用一下嘛。 俺们大哥还会做这副卡，请阿妹去探探水嘞。 不啰嗦，不啰嗦啦。等来去。 可是吃豆油就会甜的呢。 像有便便看起来还当有精神。我想应该差不多好吃煮的吼。 好啊。 不过我没带饭包来呢。 没想过搞不来啦。快送天吧。 都不对，那个不拿一个东西出来哟。 不是送来的啊。 说的没错，老媳妇都破发体了。 给用药给啦，这不怪错记忆。好嘞，讲出你要想食嘅东西。 我给你包， 我爱吃薯片， 我爱炒饭， 我爱吃面。 哪款呐？咖喱饭嘅用水也很耐干呢，就系药给。用药条数诶。 你是恁要冒充咖喱饭呐？ 你先打开来看下咪。 哇，真紧呢！ 爱快乐， 太强啊！ 哦，怎么？ 一夜二十八，就前面个风景讲的说开啦，天顶朝天台。嘿，出去也跳出个清淡锅做一只传糖。嘿。 快快听伊， 边边，来准备下班了。边边要渡鸡的吼，我得下去了。哦。 都叫我是猪，实在很脏哦。 嗯，还做在本趴父母看，实在很好哦。 你本来是以后炒饭啦。 好啦， 你有哪便便？今麦个素菜，被骗有一团一枪，迄拍死蒙山岩的东西哦。 啊？假干咩？ 假黑是演出啦。 有像英雄姐姐般的位呢，很好玩哦。 也好看有气氛呢，像村都夜出望着远天天，很无哦，就有汤面要感觉的呢。 哆啦 A 梦，你做了变做夜出嘛？ 也当然没问题啊。小出东山，东山发出警告，我们夜出变做冬天，韩国老弟都想过了哟。 便便，这个拍麦去啦！哎呦，俺的金牌眼糖不是啦！救命啊！ 很好呢， 什么东西变都喊定一下个？ 阿妹，阿妹，阿妹！ 问你喊到多杂事啦？本太爷本来想爱练功夫，修理几下呢？ 明白耶， 有点拗拗哎。 我讲这几年啦，我本来想爱抢阿呢，那要去太滚呢，伊还杀死老个大兵方恩呢。没事了，没事了！登上最顶峰了！ 一本通， 要不要帮俺来吃饭呐？ 飘海哥了！ 看俺个！ 救命啊！ 呀吼，娘哎呀！来抢熊天眼噶！ 抢艺术啦呗！青熊要不要吃光那么？ 唔讲俺冇把握呢。 阿妹哎呀！ 金光太后先生，我对不该很爱哟。 用色彩安神之哦。 我唔识如果也种经验呢？ 也做人工嘅探险吗？ 也做某个探险咩？也系某个飞猪游戏啊？冇答冇对，我冇想嘅国家做乌白游戏啊！ 不过其实上个味道还蛮健康呢。 就会做石头石上天天咩？哎，还有人敢讲，我希望嘅冇见探险，本太呀，也唔是就好笑呢个。 用唔会啦， 莫着急啦，反正今日已经到会滚起来啊。 讲得冇唔错， 实在哦。系探索嘅，其实上，也系冇嘅自然啊。 只假讲可以无见偷窃，结果前面有七彩国风气，阿用夹索去男子汉嘅。 因为我知道只冇神奇， 唔系冇神奇啦。俺过去也要会有损失，多时间，天朝做的亲身看到身边的景象， 身边的景象， 是啦，勇敢的后生的，有名的松鼠拿到八五国的财宝啦！ 神秘太人，八五国。从安部身边起神乡走来的监督，各位老给从传播图教本本太爷。 是飞猪的神明哈， 是用鞭炮听牛皮之后的地图呢， 都奇怪呢。 不要说不想再去探险的吗？ 这个说我去无见探险，又亲自说我放弃，这样敢算是男子汉哈？那 是什么？ 不 过你们当好啊，没听说在隔开起神乡的谜团呢。今日就继续做本日的行程，等等就得啦。嘿， 哆啦 A 梦，出发之前，哼，先让人家老婆留下来。 啊，太公遇到危险的事情，跟用干啥啦？ 意思叫做家老婆听唔真知的啦，然后用松鼠还有勇气突破难关怎做的？ 松鼠还有勇气？ 文明世界，像安呢，坐伫落雨的时候，一路摇啊摇的，不然有一种随时要出事情的危机感。 唔知安样会形容一种心情，怎么？感觉就像海边做的文斯顿，也还是谈恋爱呢。哒哒哒 哒哒。哎，师傅，我也是啦。 仿佛又有可能会是亚条神的呢。 用的啊，我的身上的技术不会差好，他有全发现太傻骨，我要闪闪闪开。 哎呦，不参观，大白来到空梯，就直接看到有人乱叠梯石，竟然连门就叠到一片，无靠你附近居民的感受。是彩油。 你们闹气哟！你有空被骗。 天公母呢？ 龙眼牛皮起来耶！ 还没你赢。 是这样啦，一条酸的倒胎倒安家。 安德奴，嘿嘿，乃军。 帮父母买电视算了没？ 老几的身体，哈哈哈哈！娘呀，小妹，无路好退的吼。 喵！有我呢， 哪个问题？ 哎呀！啊！ 便便！ 好歹用到的千回家美食节，各类听书爱豆，韩国韩剧番的按逢生的烟飞来分享爱豆，什么唔到？ 马鲁卡巴利瑞巴尼，塔古斯塔马鲁卡， 八种。 啊，好唔错。 记得多带点公物街啊。 第一记得。可能爸爸咧，哦哦，巴达卡。 马鲁卡巴利瑞巴尼，塔古斯塔马鲁卡。 伊讲基本嘅系神圣嘅生命之点，太感谢下去搞识地位。 啊，原来每边挨条机行嘅烟飞啊！ 不讲，是木是木他哩。 伊讲，迄个想看到爸不讲的生命，我有三条命。 啊，我有三条命哦。 提起苏聪爷，我拄到七个七的牙齿缝，一片我身体第一条命。我到老到龙山谷，有一撮病菌，连带死灵之怪，第几片有我身体第一条命。在个行前，手下本蒙晒眼镜戴个绳子骨，一旦落去就无命诶。故说呢，我是得第三条命。 原来遐安得人讲个素材哦， 俺就专一啦。 讲个嘛个话，我不要无答嘛。俺早唔讲要等无答多一面先咧，也就会原来前面太无见唔咩吓。俺天才见到白虎讲个神明，还讲一直到破窗，唔就俺哋老结果。 卡比纳巴古鲁巴埃姆埃姆，巴古乌提拉斯巴东哥。 呜，巴拉巴拉耶鲁奇麦巴巴拉，巴拉耶鲁奇麦巴巴拉。 要等伢子明白天个催你，老爷个总头带了灾难天险，三三追击，黑毛秋风。啊，你会变多安呢？ 人不然那都有机会呢。 没想到情形变到很夸张呢。 马克桑，知道很得你讲哦。 第二面的苏娜都行上行下，听我一下没？就第二路样啦。嗯。怕野猪攻击，姑嫂，你可不用得清蛋糕哦。 你那也没黑边边干拉火。 很好拿，等阵哆啦 A 梦呢。 天母，你底背都有神神经吗？ 也杜康用五十四肩膀，五十肩膀都有面床老偏瘦啊。 唔过冇神神经， 肚子很摇哦。 每周一顿面条的工资啊。 好诶。 真神。 呀哈中。听到背啦，大家就看阿爷都听过精神啦。 哎呦，黑公爷地方搞哦，就手老老给翻，老秦两个本傻做的死嘞啦。 啥好了，我用个神咯。 卖你问题呀，因为阿个电话用个假喇叭都冇带来呀， 怎么搞来阿牛下面地方旅行咯？ 你的意思是关阿爷啦？ 冇人阿用讲，冇无非啦。 就会讲啊！ 就算无讲出最尾啥都，你都会灭火的啦！伊从几件事情做起挨伊三年嘞，唔错。嘿啦，街坊也白探下咩人就会挨，佮无爱带家拉夫过来人咩黑挨。算你会冇听，还要海太家本人对总头都叫出来，也得抢就会挨，唔错，唔咩黑。反正挨本来就本人想，本来就冇人爱。 胖虎， 他好笑哎，今物个态度啊！怎么给他上点钱啊？哼！ 哎呀，没插机了。边边，让他听下说呀。走到那些呢？ 啊！便便，便便，我说老爷子在找我啦。 看地图，像我唱歌也搭皮书创业，应该就做得多是严肃那张错， 也别喊法咯。 杜东啊，子凤就会失去一条命。 我讲诶， 总共啥行啦？无听说你去神乡复圈呢，我永远黑啦。 黑公啊，就做得顺利行到改变就好诶。 唔用诶，闹便便。 啊，得空格。啊。 太真个凶的哦！ 马该呀，你们阿子王讲的就会太凶哦。 哇，喊太炸个，喊得你笑个，你最凶的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嗯，用的呢，也得会用的呢。 黑死人要追我！ 死黑张黑真给你哪只猛啦？ Ugh! 沈兄，你有没有吃炎帝鸦片呢？该关联呐，从游戏一下勇敢赛，都放过金钱，大家行爱牺牲脱两条命才做得呢。 哎呀，做得样个喏，唯一个办法就会继续行啊。 师兄，你做得样个喏？ 其实我最少个是，自己在王国帝都，都带有牺牲更好用嘛。 我没想去谈看那胖虎的意见。水眼都唔讲法，一直唔欢喜。实在哦， 胖富强偏中那爱三年呢， 都唔讲法，很奇怪哦。 韩国冇哦，唔管你乜嘅房价做好，抢希望价格都做好诶啦。 看到你变戆哦！ 也带下听错，两家都是零子贵啦。 我也下很强做在坐下个下戏耶，慢鸟先坐。 我去咪咧下戏就好个啦，哎师傅就先坐梯咧啦。 唔是啊，太勇士下戏，俺恁先啦。 这个唔是下戏啦。 唔是用来啦。 来下戏啦。 胖虎。端正的胖虎， 很勇敢哦。 胖虎， 给你动卡刀的啦，给卡刀的啦。都比动静贴他还卡高呢。 我有钱没用带嘞， 很被人讲哦。 鸦片真紧，就会死人之鬼了。 哎，刘三三看到对面的办公啦。 难上发出点声， 奇怪讲奇怪声， 那鸦片都是游戏里。 阿妹， 还狗毛了，狗毛， 我还都没打伞呢。 当真黑胖虎最强哎， 还炸吗？ 第一枪不敢中到喂。 一个当场喺门内嘅众生中诶，严顺康有我发讲嘅群体， 原来哦，准备前冲演就唔会等人讲诶。 四零嘅上演咩空用啊？艾兄听错，即系用口号嘅方法来解释张错啊！安生啊， 因为莫师傅 啊， 唔讲爱滴了。 哦， 亚父君用火山啦，古所上司要请我用对替代下喷出水蒸气，使得也得有千度空间暗杀，产生的孔明，出老喷他个眼里空腰。 耶了遐尼哦， 师傅很精哦。 哼。 无简单，你也得要端着遐个仙度个用杖。俺无会喊唔到，俺应该会卡做地位老唔到讲，拜托太家老爱天书张错。 听我的。 唔讲爱迟到，唔到可能唔会相信爱讲的话。古时候张杰天本唔到来到亚天房，亲身看见亚条事情。 便便，你生来遐慢耶。 其实，俺一把武功，一把空白丝给拉耶，看他给蒙子。 你蒙子天哈？ 就会把武功给拉耶。 因为伊是个年轻，去到日本。好地用唔到，也下总算做得转到亚岛的。 哎呀，这起身伤嘿！ 这些重建王国的白武功一丝的杀伤，是用亚杂暴杀挑杀出来的。 啊！ 虽然洞穹的天也让伊，不过还是遇到的莫重要。亚粒暴杀是皇家尸体相传的宝物，里头详细记录的起身伤的所有故事。 古所按用功，也给王冠一个侵犯用章错吼。 唔错，唔系按用啦。 啊！ 详细情形，我就跟行经说明好诶。因为行客脚底位张做得咯，比王冠的路出亚条天梯，就会亚梯下个路，亚条河坝个水，系对王冠地图扶用流出来耶。 不过叫伊王冠，很难相信呐。 其实俺们老唔着轻用。在我亲身看到之前，我们不相信世界上会有一个人的世界。有可能是在几百万年前发生体核太变通造成的。肉体的一部分体层变通，使得我亚达的让我的世界完全隔开来。我的世界是我的祖先经过进化变成人类，我的世界进化的就会给我祖先。 面前没路诶， 像遐难呢。 哆啦 A 梦，你叫我想办法吧。 办法唔免讲，我想就想来做来呀。走啦，我听见用爱走个，铃声。就像你唔像上水从汹涌，坐在树干上哦。 也喊你变哦。 变变，东风起吼，至少做了做了眼故乡诶。 当然东风起啊，我风起是风起。我就会忘记还有点人讲的天然点点爱 天气 跳车又高 哎都天天呢 亚台水茶，厝底做的老农作要加工，还做的老水送到王宫哦。 很强的蔬菜哦。 哦，叫他跑下来。 娘哎呢？叫他滚出 去。马家前 夜，我当初听到对面传来奇怪的声， 可能是唔透唔透的啦。行咧，三十天多啦。 喂， 应该冇事情呢。 遐慢人啊！ 记得去抢救阿爸王毕的泰神泰布兰泰的部下。 泰布兰泰。 记得去游侠奥兹菲的电影强的天人，更加一只国家，去滴泰布兰泰的统治下。 也系我去奈呢。 我去布鲁斯给打呗。布鲁斯是阿爸的亲笔吹吹奏，每一只国家动作，我最相信的人咯。 啊！又跑下去。 爱唱迄无声音跌倒啦。 布鲁斯，喂，布鲁斯有吹吗？ 可以很惨吗？ 我知道，伊唱梦也吹呢。 爱想，拍一本天人作照的，爱本来老多，布鲁斯应该唔会有事情装错。 竟还有其他做的生意咩人吗？ 系讲连基督本人作证，佮种无人去到挨鸦片的。 便便，事情做嘛，佮要变到安样呢？ 定前年前，挨台湾王国有比亚哈的王国还较先进的国土文明。挨台湾祖先不用科学的力量发明喷火茶，还有比天酸亚刀当代人用的武器。不过现年的保护工一时发现。黑讲金发明新的武器，就会害亚洲世界不灭体。据说哈林禁止武器研究，韩国佬所有研究记录封印。朱特亚，他向哈林建造起神像，原来做爱德王国的守护神。经过五千年，虽然爱德会科学力量变弱的，不过王国做得保持和平。够魔的，像这种阿爸王位的泰神，他不烂胎，有邪恶的野心。哼哼哼，他竟然会用古代武器打我们的世界，强大爱台湾的国家， 就是要 应该没那么差。 这才很强啊，也就是四川党就给古代武器记录啊。 哎呦，是你去黑阿哥的！ 这是顶爱老师兵阿诺公主结婚典礼的前一年。苏本啊， 安子西， 爱为父及叔父亚洲国家，韩国，爱咪为叔父。 希望要分扶贫，做得永久持续下去。 强不亚得来害！哎， 老二嘞？ 看他给王子。 娘们哦，先纳税。 出事情来，王子听啊！强他来讲，国王变阿奇。 我想看你也在比的，本人偷偷的表头瓜。 我当中记得也在比的哦，是王子送本国王的礼物哦。哈哈哈哈 哈！啊！啊！也是你的假苗哈？ 假苗？唔多带你乱讲物嘅呀！唔系我都要乱讲话，唔当先生唔是假啦。 也给叛徒，让我走起来！ 不行不行不行！ 那边那边，看到吗？ 哎，那边那边！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快 点！快点！ 快 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 快点！快 点！快点！ 快点！快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说，我就按那本天下号冲出去。第一摆去到人类的世界，你要用的账号，我就空岛的公开了一条船地图，加一条落去非洲老日本之间的最宝船。我经常趁机飞转到外国家，就你爱唔着用个啥的时间，太拥有的爱。黑公无大王太不难太，爱着个王国就无未来的，各位。我伫安尼对你着清白些，唔过强太家拢爱天书好无？拜托， 便便， 唔莫讲实话啦！爱着迄类穿暴富家，也这么恩也都也做麻烦的事情哦。 树上的养行根本无要紧啦，杀杀你啦！ 哎，用作天安尼就照天呢？ 就会讲啊，用作天唔天书，唔才变变哦。 唔过，我得用作天天书嘛紧哦。 你家叫我来想办法啦。 无效个啦。 用乜无效？ 猴子，谁鬼耶？还好那找到你呢。 最近那个当狗乖的睡觉诶。 六杀对付一杀，还赢了，又吹掉，就来变猪羊啊！ 放那，结果俺两个还当奸的呢。 啊？俺怎么没当奸的呢？啊啊啊！不敢咬俺个屁股，俺莫个不用管你。 等一下。 你在黑蛮人 严大生人呢俺没必要说着的 狗母的洗脚的狗母啊木脚快打开俺认输的阿叔，你过去。阿叔，阿叔， 变变，难叫我。 看来记得应该发现我的身份呢。 俺都去吧。俺声音虽然偷记得个翻包，系俺个唔错，因为俺是在被咬死。 跟伢爸伢妹呢？ 都本记得作证诶，还有总头跟伊妹嘿。 本记得作证诶。 远吹后点点的走动来的总票来送你阿妹要做点本色普老师不是吗 刚好不是张李哥记得吗 记得个还是会是啦 去吧 就去太记啦 我爹啦 也都带起马个情形抢到天灯讲清楚 太不然的太人发布命令对金门的意思，一面都自错武器。 啊，用一种脱离啊！那个爱德里可以，天梯老头上慢点来照顾呢。 狼人带走， 快点外行， 做你反抗。上台演掉诶！ 狼人不用看。 起步！ 起步！ 姑嫂，我听错了，让阿爸阿妹救出来。你得看。我连剑都做好的哦， 去吧。将来看那好吗？ 嗯。 有样许好剑。 真紧呐。 嗯。 便便，你得买来让天叔好吗？ 嗯。 太勇。 当然啦，还有奶得买强勇哦。那相信苏太家强行合作，平常做得克服难关。 哼。爱弟的啦，爱妹来天书，安尼做得嘛？ 很羡慕我，安子些。 既然结天呢，出来研究作战解放啦。 做都还好啦，可是博士， 也系我应该做诶。 不过魔鬼嘅世界有两个天人，一下就唔是强诶。 唉，你讲诶冇唔错，你都要制造出几下钱、几下万台一种武器，一下对强个国体走动动人，实实讲讲，大不然他天人变做世界之王嘅人咧，没冇依旧了。他不然他太爷 有冲他的事情让报告 马哥不过王子哦你看我有可能啦王子左手成多附带跟阳王的啊 不过啊请问就看到那件没错啊 韩哥走去顺风还带着五十奇怪的身份就像那昨天三个黑位穷用 还有一个里面老家就穷下 没啥嘿爸不讲一次跟一年不过人数没下吧 不过万人就没上管你说有问题的人总要杀起来 他不然他太爷 嗯 那 提讲迄战争嘅王子吼，佮佮监视告诉我，亚克斯前还甲阮萨比鲁吹撞去处理啦。 三排，站三排， 站！ 莫挡路，还不闪开！ 我失礼了。 谁阿哥诶？马查撞诶，迄马个东西。 呀，迄阵咪安那意思，上买个抢菜。 紧要，本来都检查，咩唔怕吼？ 好。 比如崔总，比我发现某个奇怪的东西，查当枪情都要听听。 谁啊，各位，拍谁啊？里面个皮都奇怪的很。来啦！ 啊，宝子，也还记得某事情嘞？ 刚刚很险哦。记得端阵派人来吃爱呢。 不过变成饮料要种下饮得嘞。 这边请看啊， 行啊，请看啊，请看啊， 请出来， 可以看啊， 看啊，看啊， 行啊，下面啊，过来天数， 好，好， 这边， 看啊， 端阵的检查结果，随时变到进来进神奇嘞。 请出来！明朝的老王子还跟着穷村呢，总怕杀起来。 原来传闻是真经的，唐哥布鲁斯出本人管的亚丑上部的体内带下， 还把手指给传跳前呢。 乔生你聊诶， 哆啦 A 梦，我知道你真经有动到神奇的大老虎呢。 莫是讲我弄的啦，谢谢你。 哎呦，娘迄烟雾剂流速啊！哎， 第二片， 吃都很沉哦， 应该唔会有吃到同好嘅人嘅啦。 布鲁斯，布鲁斯， 嗯， 系我啦，布鲁斯。 一个神，一个秘书，系王子天啊！我一下唔要帮忙哈。 有事情讲一下再讲讲，先生来坐。 莫见行见都莫衰啦。 都没用诶，布鲁斯没请到诶。 天能给把武功一丝太硬，将伊听从爱唐爱讲，爱豆给王国压下本小给人控制诶，大家都伫武暗中无干无杀。拜托，本爷的国家指引给方向啦！ 莫走！ 是真经的啊！王子给真经平安没事情，这都是唐公王子高神的消息，我实在没法度相信。很好哦，真经很好哦。不 是莫本人偏度哦，是病啊，老公主。给你嫁王子到嫁去穷村呢，当家主我碰下就杀到的。 当然，总还是会拍死人啦。不说，那天莫记得王子，做俺个王妃会更加好。 你还没礼貌哦，王子天下怎么按容易就稳到做到？给天朝为了俺的个国民，穷心合力来救俺个国家。 真见还上路见咯，今日安样，就本亲身抗议，让我出大事情啦。你听过九岁以前王子的头呢？俺天朝会送来本。 啊！公主天下，王子，你天朝会平安无事情呢？ 你那边嘛，过来， 过来，快点啊！过来哦， 过来， 快进来啊！ 看到奇怪人都冇变过，就算爱拿书剑也出来，也老人请到。 大家谈好哦，嫁给王子留家给穷村呢，就看到一个上帝杯。看好哦，主要四张后头一张里面。 万人看到几条空洞都要判死刑啊！ 同胞见到空洞那个人，就得得到一年半的骨头哦。 一年半的骨头， 你应该开眼得了啦！哎，奇怪，他敢做瞎枪枪的呀？哼，他敢用我按脑，他不敢太太你呐？ 奇怪呀、啊，不是重点有咩无相关呢？ 阿达，哎，我老见到啥都当做你两种啊！ 唔知佮还惊王爷的神人太笨呢？ 矮仔唔喺里面，唔喺里面。 未本人发现啦，哆啦 A 梦，听说隐蔽基地唔使看个咩话啦。 就算阿奶奶做唔得讲，矮喺里面啊。 王子天下，今日算你系乜人啊？ 佢阿爹哦，系对我辈世界来嘅用诈。 马哥，对我辈世界来嘅用诈，实在很好呢。把吴讲意思比下讲嘅端正有样。 唔讲马家有样啊？ 喺房间流传下来嘅一类古老传说。在国家动乱的时节，不有十个爱国人来到亚达麦，还个祈痛祈神的心。 唔讲个十个爱国人，就会讲个亚达话。 不过，而且五三人呢， 那会五三人都带会对奈来呢？ 又有可能还会容易来亚呢？ 都带祈痛祈神的心，算来系嘛个意思呢？ 外面唔知呀，不过外是唐人讲祈神上个内铺很空的，无天你咪地板就地有样也无样。 这样呢，我来渡口那么。嗯？ 啊？我肚子咬得变 笨了。讲话没错哦，俺当叫没生东西的呢。哦， 我要想办法当做对。做回对讲机，请我老爷给对讲机先做问好，求做对先得动上的结果哦。先吃口那再搁讲啦。我先老唔做饭好，我无论样个天公爷就会去吃饭咯。故说一下先不爱吃饱啦。 嗯，我睇到同乡个米西呢。啊，然后米西从你嘴吐散开来耶。 真紧呢， 我个肚子已经爆冰冰了哦。 哦，真紧还是去呢？ 天公爷吃饭个时间，我连根本意个没穷下身体咯。 哆啦 A 梦，要加拉波酱来下诶， 那还冇吃饱哦， 真唔系咧。我老公要听好，但用话都要叫叫去洗身的啦。呀哈，全部挨老神去洗枪了。 哇， 还松上啊！ 太敢按按哦。 哎红呀， 布鲁斯，俺们是被俺老公捉的，有平安吗？ 公主也好，不是抢到王宫地盘，不过无用的啦。韩国公主的每朵人类王冠，年年夜夜都飘上天启动呢。 太衰啦！因为我真经衰唔脱。 嘿呀，我三秒钟哦，就做得衰到呼呼滚了。 我真经，有亚杂资格，做亚杂国家本人尊敬的国王哈。 啊！ 我没办法束缚太假， 不管是父王，也是士兵阿诺公主，甚至是起步的亚安，明明就离我的人民同甘苦，我将去做的这点古老的意念来行土，我知道这家真的都没有。 你当站到那边边？莫抢哎，像个古董乞丐就去莫害。考试总会考零分，连野球咪打唔好，还阁总会硬是钱本太敢莫欢喜。唔过，我有唯一一摆考试考100分的经验哦，又是这个还欢喜哦。虽然都莫硬很伤心哎，还有哦，没事打个全力打哦。呵，用时间爱哦，三顿梦都睇到讲出去，结果竟然打到呢，两个车都吓了一下，本面唔记得走咗来。 快些啦，可能讲到安逸文，真见动神气呢。 奇怪，我家讲乜鬼啊？总讲一句啦，我想老唔讲个其实系吼。便便，食好。讲个笑话，唔听说做恁十二家当好个国王哦。 也算来很用个啊，就统一按到视频呢，要我还签到买个线索啊。 唔伫个悲伤天，也系想到替代嘅，也别个天然真然意外。 点点，也得有咩妖魔鬼怪， 抢先浪气哈。 嗯， 从眼看见到天朝喺想利用半夜梦魇嘅时间，偷偷喺做一起神像欺骗呐。 让我睇见就可以欺骗。 天界王室流传了个古老预言。你国家捣乱嘅时间，我有十零外国人来到夜里。还阁打开起神的事， 俺去买到起神像的神天了，马上都做得很顺利呢。 天朝会恭喜亲爱的位啦， 太点亲呢，这条视频都走到哪去啊？呀，没上去。白太爷，真给他们讲， 才卸车都起身凶了。 鸦片就搞不完了，阴夫，叫某子天黑，你请起身凶。 启宝，白太爷，布鲁斯。 这条鱼还敢讲自家喺白湖港王国嘅港肉视频呢？ 驾驾！ 所以挨到去到起神上，就会有希望诶。抢天朝挨下救得位，布鲁斯。 上车的偷钱！ 天哪！对啊， 这个本无查，公母他不能开，这件重新制造的骨头武器，那个也该放到苏娜地洞。 见过假王子，哪见到穷村呢？亚洲苏娜完全不爱得比来嘞，马来三十多米，很严重。来个公平吗？三十就很严重，俺娘还做得标高唔得哦。 也许罢了，俺说出去，天天就会本家都仔细。 哼，皇帝没无效哎，同志， 好。 老鬼也是拿中华手的，听说老鬼能飞出来找走的， 看呢，卖人输，卖人赢，已经动清楚的。大家围到来，全部被白刀抹入后巷，俺用的匕首里没办法补救。对亚超输哪向南行，就看得到一个富裕，强敌都改变走了。亚超时间，我们留到亚主动听你。 哥，做唔得啦，你要做得。 太太，我帮你做得。 唔讲哎，实在做唔得，国继续麻烦亚超外国人的啊。去无？ 王子。 唔清楚，我带几条平安离开亚达呗。 王子天下。 既安呢，便便要叫我来啦，听你律师给叫我上班，给就好话呀。 是说真金做得安呢，这不是有几快乐的。不过我那个王子做不得不差我的人民啊。各位，你们不得凭我没事情。 便便 便便一杀你还来听危险的，我没有让你听书 啊！你弟讲嘛个啊，胖虎，爱用手枪去送死坑呀！ 莫啰嗦，我唔急得要走，等火来就走唔差了 哦。是真啦！ 胖虎， 再再再来！ 胖虎呀，你都会知道，每边都安内都会去改进伊。古时候伊怎么用亚种方法，比起干娘出来事情不济。 遠くを君は眺めてる。 おい！ どんな昨日が気に合ったのかも。はい！ 外面乱叫哈！ 夹夹做戏，也哈，也许爱吃家己在做。 莫啰嗦啦，要做事情有嘛个好讲诶？ 俺不准吃家行土，也许爱做一个王子下个命令对吧？ 王子的命令哪有算目去啊？爱的命很爱一家的，命命也含的很爱的。结果太家主留下来的哦。 想起啊，太家多强下哦。坦白哦，不管发生乜个事情，很多冤孽强下 哦。哦，要出来去，向向吹，出发了。 记得过来呢。真见那王子实在很勇敢呐、啊。 爱杀起来么？ 太麻烦呢，直接对一片处理的。 等一下，一把剑起神伤，大家就请两军讲钱。 中国人其中有一三人一批就做得了。 一年都讲的外国人，那个还有五个，一切都忙出现呢。 讲个嘛个，根本就唔准啦。 上到位，奶酪肉天， 餐厅视频准备。 奶听错吧？哼，古色。 进攻！ 喂呀哈，全力就攻去！ 我不安度，攻去就错了。 老爷， 给干嘿， 给掉嘿， 皮阿掉嘿，身边外国人。 我参加在青牛诶，今日还有那么一组龙爱到庆阳，不是中奖啦，在楼梯提神小弟度， 真的。 做咧冻来检，来看免系你检出果树，来比个输赢啦！看来耶！ 就系阿个捷报。 事情呢？ 看来给！ 看来耶！ 像那五个新人的，也是四个新人的天天，让俺老爹来处理他。 嘿嘿，给不报仇。 我用的好。 全体干脆，准备发动攻击！阿扎！ 你敢叫叫空洞起身上香吗？ 讲过来呀，你就把俺讲过去了。 中的啦，根本就 连听到。天天无用功，个个都上路诶。 可以来，本身力量系做唔得咧，太搞去强行合作，真你来疼痛啊！ 好，配合俺上来处理，处理。小心这个盘呢！ 是对总的放心，我表到亲民。 丈夫太远呢。 我呀命 两个朴素。 啊！ 这病毒催肿不能单方哎！ 你怎么？你怎么？ 三公， 你手上还行，还是铁铜人呢？ 不用，跳过来。 用的呀， 莫上，该起身该洗面。 今日哈本记得死无命， 加油！起来，中山叔， 齐神兄，前队中山叔啊！ 齐神兄，拜托你， 又 要再跪高了。 哪个？大头阿娘喊做你点头，拜托你，三十老孙掉头转去啊！ 不唔差咧！ 好死不死，他不然他顶来倒呗。 哈，这教师的也哈早就写作梦境去嘞。 梦境？士兵阿老工作有危险没？ 士兵阿老公主，上天来冲下走啦！ 唔知个白眼妹，来出听话去哦。 国母，金藤阿花。 出来！阿布兰特，出来！ 阿布兰特，出来！ 出来啊！ 也系用的呀。 白龙太哥哥， 出来！哥哥出来！ 神仙妙兵来当大餐，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金眼阿妞。昨天还叫我死的，再回来！牛啊牛！ 齐先生， 司令官老公子， 公子， 民主是讲要好好守护。还是 我用讲啦，你是因我叔父爱给神落来啊！你看，也哈爱买本难得的咩？ 视频阿罗工作， 真挺很浪漫呢。 哦哦，还起神兄， 新贵宝万岁！ 来叫艾德威唔到，所以来去骂人呐。艾德去坐时光机，对比了过来跟唔到啊。 俺用干汤来说， 这样子，俺就老伊约对光机先约挺好诶。迄讲做得平安转播，到时节天错要转到头摆，有缘去到一下拄到个危机啊。 原来安尼啊， 原来安尼哦。 故说唔到咩话准速约挺哦，天错要啦。 也系先给水一碗。俺自细哦， 我得先转了，大家加油哦！ 神梦天书， 神梦天书， 神梦天书哦！ 虽然最近变快，身边外国人嘅谜团，不过俺真惊一个同复杂嘅故事。 哇！夜钓东西唔定钓好生无，大家唔是客气，轻量说的哦。 我输了。 不过我应该是太靓一个撩妹清醒裤啊！ 啊，泡芙总唔得啦！ 我上马斯卡德位哦，啊， 你们用听后尾哦。 要哪一声？ 要咩声？ 哎呦，哎，准备个听错了，要四分呐。全讲咩？俺唔想搁听听你。 哥，俺有一个十年的唱曲。 你去讲四声剑哦，做出让唔准听后尾。 啊？哇，喊他个四声剑哦，中秋了，秋水啦。 你来浪倒茶姑， 爱夫妻谁跳那么？ 爱夫妻冲水， 爱夫妻走路， 爱夫妻走路， 爱夫妻捏鼻粉。 嗯，爱这个先生就走太累了。 各位，正经动感抢唔到狼爱天数，也着勇敢去表现，我永久留到爱着王国的第四栋主，也代表爱的诚意，请我也把武功的财宝收下来啦。 哇哦！ 我就真没遇到这种东西，真出事上天呢。 啊！压条财宝就准早喺唔着重建王国嘅资金啦。 嗯哼。 便便，你听说做一个好国王哦？ 好，太雄，你去家庙好好保存哦。 做唔得安尼， 莫怪迄呐。 迄讲都是妖诶，我硬落情爱，硬要出片堂堂诶烟草本身咯。 好，我听错无去情呢，听错无，听错无。 Thank you. 太甲忠心合作，从今无过。 当真黑床太冒险， 没黑个亲长条个主角， 还把人压到，等人压到几个太个，还做来冲安尼冒险么？ 哦， 不过因安尼，唔使去结束哦。 错啦，因太家还有一个幼天还忙做呢。 啊，还忙结束哦。 他只剩台湾，一家的命当然要自家救啊，唔有意见嘿。 无啦， 台底以前当兵咩个人不？ 当我健康，去送时光机， 转去台北，赶快去身上个兵咩啦。 前へ前へ手を伸ばせば光のシグナル見つけ出せるはずきっと悲しみはいつも答えなんてわかる